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您的朋友香露。说到一个人，他叫顾城，不知道听众朋友会想到些什么呢？是他的那句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吗？还是他在海外的有点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离奇的经历，或者是他独特的感情世界，或者是其他的内容？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要跟大家介绍一本和顾城有关的书。顾城的书啊，在市面上能够找到很多，但是今天找的这本书啊，跟市面上已经在卖的有所不同。这是顾城海外遗集系列当中的小说卷《婴儿及其他》。我们下面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嘉宾，是这本书的策划人，也是集录人荣挺进老师。荣老师您好。 哎，您好。 您跟我们用几句话来说说最大的看点，或者是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哪里？ 最大的看点呢，这一本《婴儿及其他》是目前最齐全的顾城的小说集。从他出国以前的那些微小说创作，到出国以后的长篇《婴儿》，都在这里头。而且《婴儿》呢，应该说也是到目前为止，最完整的一个版本。 刚才我说顾城在大家心中可能会有很多个标签哈，您能简单的跟大伙说说顾城到底是谁吗？ 顾城是个诗人，翻开当代文学史都会看到他被视为朦胧诗派的代表人之一，给他一个标签叫童话诗人。另外呢，顾城还有一个可能更多人觉得有意思的标签，就是他那的帽子被视为是裤腿剪出来的帽子，直筒帽子。再有呢，实际上由于顾城最后去世的那个情况比较惊人吧，所以因为他的那个去世，很多人还加了什么比如杀人犯、神经病这样的帽子。 所以说他身上啊是带着众多标签的这么一个人。 对， 他有很多复合的形象哈。顾城啊是1956年出生的，他的父亲呢名为顾公，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他30来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到欧洲做文化交流了。用现在人的眼光来看的话，他涉足文学圈很早，而且呢，很早就已经走出国门，开始他的游历了。这不能不让很多人啊很羡慕啊。 在那个年代是 是。另外，刚才您说到了他的形象啊，现在大家在网上搜索他的形象，很清秀。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呐， 都觉得很文弱 啊。 其实他很健壮， 可能单看他的照片和单看他的诗歌，很多的女士啊，都会对他产生出很多的好感啊。 很多人不知道顾城是谁，但都知道那个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那首诗。 是 你刚才提到他，其实最早写诗第一首诗是6岁的时候写的。然后他的诗歌就开始产生影响了，是79年，56年到79年，一看还是20出头吧。然后是当时东城区文化馆编过一个就是没有公开刊号的一个小报，那个是70-80年代比较流行的一种方式，叫蒲公英。他在上面刊了一组，当时那个报纸大概用了整半个版，登了他一组无名的小花儿。他的名气是从那儿开始的。而且这个诗一发表以后就引起了一批老诗人的注意。这个比如当时公牛先生就写过一个评论，从顾城同志一首诗谈起，就关于他那个弧线，说小孩这撒尿一条弧线什么这些，就觉得这个诗怎么有点看不懂。因为他跟此前我们熟悉的艾青的诗啊，什么这个七月派的诗啊，太不一样了，所以那个时候引起人们的关注。 其实他有很多代表作啊。因为现在呢，可能大家读书量的减少啊，或者是说呢，读诗量在这个基础上又少之又少，往往呢，对于他的了解也不是很多。那么您跟大伙儿简单说说，他除了刚才您所说的这个一代人的作品之外，还有哪些代表作，包括其他的题材？你像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其实是 小说 卷， 对对对。其实顾城的作品从诗歌来讲，在国内他作为诗集出版呢，是出版过两个诗集，一个《黑眼睛》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出版了，这个后来呢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把它改编一下，改成了顾城的诗，那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93年他回国的时候，天津的一个出版社约他，他很快的就是2周时间编了一个叫海蓝的诗集，就是他大海像一个篮子，这个名字他是专门做过解释的，就有点那个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是这个空又不空，有点那个哲学概念在里头。他去世以后，这个出版社把他定名为顾城自选诗新自选诗集出版过。那么这些诗呢，都可以视为顾城生前自己比较认可的作品，不同的人对他是有不同的这个判断的。你比如一般读者可能喜欢顾城的，首先就是那首诗，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但是在顾城自己那儿，他有他的喜欢。我知道的是，因为顾城诗的，单说诗这一点来讲，他到海外去以后，他很多地方去朗诵作品，朗诵他会挑他最喜欢的。我知道他经常朗诵的就是一首《滴答里滴》，那个念起来让人感觉牙都要碎了，那种感觉。所以这是不一样的。你比如他选那个海蓝，他选的就是一些我们可能普通读者接受起来比较有难度的诗，叫《陈50首》，就是他把他记忆当中的在北京生活的一些过去的片段，加上他梦境里梦见的一些片段，还有他幻想出来的一些情况，北京的历史和现实揉成了一片，这种东西一般人很难觉得读懂，但是我知道的有些诗人非常欣赏，反而觉得顾城早年那些带童话色彩的诗并不好，而这一类诗从诗意诗歌艺术的探讨来讲很不错。所以这就是每个会有不一样的。你比如像我自己，我比较喜欢，当然我很能理解顾城后来的探索，但是我比较喜欢顾城有一类作品叫歌词。他到海外去写了不少歌词，那歌词很美的。80年代探索电影当中有一部电影叫《青春记》，我记得是一个女导演拍的。那个《青春记》里面就有一首儿歌性质的一首歌，最初我不知道那是谁写的，后来我才知道那是顾城写的，一首叫《安慰》的小诗。这首小诗很短的，青青的野葡萄，淡黄的小月亮，妈妈发愁了，怎么做果酱？这第一节。第二节是我说别加糖，在早晨的篱笆上有一枚甜甜的红太阳。这首诗他后来被改成歌放在那个青春记忆里头，我觉得印象特别深。所以这个关于顾城的代表作诗，你看每个人就会看法不一样。要从其他类型来讲，散文呢作为专门的集子他自己没有出过，他在1992年到1993年曾经自己编过一个集子叫《梦魇集》，他收的是他的散文和小说，但这个集子没有编成，他就去世了。这次出的书里头，短篇小说专门挑了2篇他自己编进《梦魇集》的两个短篇小说。 好，下面我们就回到这本书哈。这本书啊，一开始看到的呢是一个一个的短篇啊，你们也做了一个分类啊，出国前后短篇小说啊，还有后面是长篇小说婴儿。 对。 那么我看他的这个几个短篇小说哈，我有一个印象是，他是一个很会说笑话哈，很有想象力，或者是说呢，笑话里还藏着刀，很有讽刺性的。讽刺力的这么一个作品， 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 哎，现在看起来没有过时啊。 没有过时啊 啊 对，的确没过时。 跟大伙儿说个故事哈，这书里说的故事，说有一人啊，他晚上回家， 他刚要睡觉，结果来了两个大汉，那个什么也不说，不容他解释，也不向他解释，直接呢就在他家呼呼大睡啊。 嗯， 你还拿他没办法。这个人莫名其妙啊，这个怎么回事啊？到底谁有道理啊？这天理何在啊？你怎么闯到我们家里来啊？还这么不讲理。后来呢他就想，那就报警吧。走到这个警察局门口啊，走到警察局门口，看到好多人在那看布告啊。警察局说了，但凡是下列这些事儿我们管，除此之外，像什么私闯民宅，到人家家里赖着不走，这事儿不要找我们。哟，这事警察局不管了呀。不管了，那谁管呀？他就问这个警察，警察说，那找那个什么大法官啊。这个主人公好像叫大汤姆是吧？ 嗯，对， 这个大汤姆啊是国外的啊，他这个设在了国外，就找到这个大法官了啊。大法官呢一看他这个样子啊，说那我也没办法管，这事不属于我们管。你有没有发生这个刑事案件啊？有没有跟人发生冲突啊？啊，有没有人生的或者是啊财产的损失啊？说那没有，那这事儿我们不管，这立不了案啊。用现在话来说啊，哟，这个法院也不管，那这个天到底还有没有王道，还有没有道理？但是这个大汤姆很聪明，他说法官大人，您住哪儿？法官大人倒也没拒绝他，是吧？好，我给你写个条吧，我们家住在什么什么什么大街几号院啊，你就去吧。还去了，哎呦，这个法官住的地方可跟的是真的是跟老百姓住的地方完全不一样啊，非常好。我可以把那个书念一下啊，我来念一下这个法官住的 是 什么地方。 这就是那一篇不速之客。 不速之客， 对，不知道大家听起来有没有一点卡夫卡的味道？ 哎，是黑色幽默。最精彩的就是后面这一段。法官啊，住在海伦街121号，实在不坏，这么一座漂亮的大房子。大汤姆一下闪进转门，心里就禁不住的冷笑：法官老头，你对自己的房产纠纷也不受理？大汤姆在紫红的毯子上走着，笑着，竟没有意识到碰到的人都有点熟悉，衣服在暗处都会发绿，特别是那个开电梯的，边看名片边用眼角斜着，刚才一接过名片还推了他一把，好像他不会上电梯似的。电梯升得忽快忽慢，脚下像有了弹性。大汤姆忽然想，哦，大法官该有太太吧，在不在家？是像苹果还是苹果干？要是在家该说什么呢？万一再有个小毛头，哦，上帝，孩子永远是无辜的。他猛然恨起自己来，为什么不赶快结婚有个夫人呢？哦，大汤姆恍然觉得，有夫人有孩子就不会有房产纠纷了。就在大汤姆犹豫不定，几乎要打退堂鼓的时候，电梯门开了，大汤姆不由自主就走了进去。奇怪，是个房间？谁的房间？是个空房间，狭长的打着铁网的天窗外亮着白天，哗，身后的又一道铁栅关上了，真保险，真像个监狱啊。过了好几分钟，发呆的大汤姆才打了个寒噤。哦，他看出这就是监狱，就是电视上老放的每天张大嘴巴不说话的地方。四面墙日夜闪动着一条字幕，想想，如果你要明白。想啊，大汤姆抱住头蹲下，想来想去就想过了世世代代。最精彩的小说啊，特别是短篇小说，往往在结局上啊会让大家眼前一亮。 对，这个那个80年代啊，这个时候有一个潮流，专门就是创作小小说、微型小说。顾城也应该受到这个影响。这个而且作为诗人来讲，顾城的这个想象力非常的玄妙。像刚才那边《不速之客》，实际上很尽管很短，但实际上他跟卡夫卡那个《城堡》《审判》这样的书，这样的长篇小说，有好多异曲同工之妙。 他这个短篇小说的创作年代是 是1983年。 1983年、啊、 出国之前。 好，出国之前、 嗯、 其实这本书刚才我们说了分为两大部分啊，一部分呢是小说、嗯、短篇小说，还有部分呢是长篇小说啊。 嗯， 短篇小说这块呢又分为了这个出国前后啊。 对对 对，我们就分两块来介绍、 嗯、 您首先跟大伙儿说说这个短篇小说这一部分。 短篇小说这一部分呢，他出国前我们大概给他收集到有8篇。 嗯， 这些有些都是在当时的刊物上发表过、 嗯、 这个顾城发表的刊物都不是大刊物。 嗯， 他很多时候偏远山区这个编者说哎呦给我们寄个作品他就寄去了。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还有呢就是这些小说呢我个人感觉它分成两类。一类呢就是带点生活片段速写性质。 嗯， 哎，他就是写一个现实生活的片段，你比如他里面写到 小脚老太太， 对对对，其实他可能就是坐公交车的一个见 看到的 一个片段 一幕啊， 对，一幕他就把它给记下来了，但是呢他以他诗人的想象给他附着了一点超乎这个现实场景的东西， 嗯， 哎，让你觉得更有意味。 嗯， 还有呢就是像刚才你念的那个不速之客， 嗯， 那是纯粹悬想的， 嗯， 虚构的人，虚构的场景、 嗯、 虚构的情节， 嗯， 但是在虚构当中却体现出某种对于人的处境的这种感受， 担忧 感受 好， 所以呢就是很现代的其实。 嗯， 出国以后的小说呢基本上那个短篇小说也是照着第二类路子走的。 嗯， 基本上都是写他的悬想，我给他按个名字叫悬想、 嗯、 就是幻想幻觉，但也有写现实生活片段的，比如那篇母亲。 嗯， 那篇母亲其实写得很好。 对，这本小说当中啊，如果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啊，最喜欢的作品啊就是母亲，因为看他的这篇文章啊能够让我们想到自己身边的亲人，而且呢是比较的接地气的。那我们下面接着来说这本书哈、啊，这本书呢还有一大部分它是小说《婴儿》啊。 对， 我们这个呢也是作为今天节目的一个重点哈、啊。 嗯， 首先得跟大伙说说他的这个经历哈、啊。 嗯， 说完经历才能够说到《婴儿》这本小说。 好，那我简单说一说， 嗯， 这个顾城的成长经历。当然，关于顾城的生平，什么简要啊这一类，我就不用去说了。 嗯、 我觉得在网上也好。在哪儿都能找到。 嗯， 简单的说呢，顾城出生于军队大院，他的父亲是军旅诗人，然后成长于停课闹革命的时候，很多人都因此没读书。 嗯， 但是顾城却利用这些时间读了大量的书。 嗯， 他小时候最爱读的是法布尔的《昆虫记》，所以后来为什么好多人说他童话呢？跟这个大概影响有关。 嗯， 而且呢他也因此就自己读书和画画学画，这两样手艺如果把写诗和画画视为手艺的话、 嗯、 那么这两样手艺对他后来影响很大。 嗯， 然后呢在十多岁就跟着父亲下放去了山东农村， 在 那儿 厂里哈， 其实就是一个农村劳动。 嗯， 那个时候吧也是那个时代特点啊。然后回城以后呢，他并没有像其他的知识青年或者高考参加高考去上大学，他没能够考上。他还曾经去报考过北大的这个古典文学的一个研究生，没考上。而且他的工作呢，在北京就是现在厂桥街道办，在那儿干什么呢？当木工和拉板车。 嗯， 掏下水道， 嗯， 一直干的是体力活。 嗯， 那么在这个期间他因为写诗，因为在6岁开始写，到10几岁就写得不错了，然后又加上79年就发表，因此从一个体力劳动者变成了一个诗人。到87年因为他的诗歌的影响，当时德国一个国际诗歌节明斯特邀请他和他的夫人谢烨出国，那么他们去参加这个诗歌节，从87年的5月底29号出国，到12月下旬，整个欧洲，基本上北边到丹麦， 瑞典南边到这个葡萄牙，几乎是走了一圈，都是以他呢，他主要是出去呢，就是给大家朗诵他的诗歌和讲他的诗歌。这个一讲起来，古城呢，就是我的感觉描述就是繁星满天， 嗯， 所以非常吸引人。那么在海外，他整整待了半年多。在到香港的时候，就涉及到一个选择，他当时不太想回到国内，开始呢是申请想申请去加拿大，但是由于当时他的太太歇业，怀着孩子，然后人家一看被拒签了。正好呢，香港这年的12月20几号、24号吧，开了一个中国线的研讨会，他去参加了这研讨会，发了言，这个发言稿现在都有。然后在这里他认识了当时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亚语系做系主任的这个教授，这个教授呢邀请他去奥克兰，所以因此顾城就去了奥克兰，在奥克兰大学的亚语系担任研究员，讲中国古典文学、当代文学，还兼口语课。到这儿以后，他是88年1月去的，6月份获得工作签证移民，然后，就在这儿安定居下来。定居下来，孩子3月出生，7月份他在那个今天所谓的激流岛，顾城那个岛，然后找了一套房子，买了房子以后就迁居岛上。 嗯， 但他在奥克兰大学也没工作多久，他也不太习惯那种拘束。因为从他那个岛上家到奥克兰去要过那个渡船，每天跑得也挺辛苦，所以他后来就从奥克兰大学辞职了。 嗯， 那么在岛上呢，等于从90年到92年这2年多时间，就在岛上呢，用他自己的话讲，靠自己的双手劳动来养活自己。 嗯， 其实类似于过的是一种隐居生活。 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很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阿里纳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李逵手持两把板斧，无人之境杀到了法场跟前。 心灵的房间不打扫就会落满灰尘，蒙尘的心会变得灰色和迷茫。 大家说，大家听，大家为大家服务，读书俱乐部，大家的节目，与您相约。 重新结尾，再一次做你的谁？ 的才算数，这一次不留退路。举起烈焰祝福，伸出将爱抓住，占据你占据幸福。爱情替我们赴，不出你的关注，爱你是唯一的路。 北京时间13点整。